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， 整个由东北向西南，其实沿住个南岛就有叫做南半球阿尔卑斯山，The Southern Alps。 当然你知道这个 Alps 本来就是在意大利北部啊，法国意大利啊，那些德国的地方啦，但是因为那些英国人去到，他就说哇，原来这里的山脉都这么壮观的，这么崇山峻岭的，他就改了做 Alps， 但是叫做 Southern Alps。 这个 Southern Alps 呢就有很多雪山，原来说呢超过3000米的至少有18个、最高的一个就是叫做 Mount Cook 了。曼谷呢就是3754、当然呢比起大帽山呢，我都 check 过下来呢是高四倍，即是香港最高的那个大帽山、乘四、就是这个什么啦、就是这个3754啦、但是当然3754即是都未到4000米、最高的珠穆朗玛峰是9000米嘛，咁當然唔同級數啦，嗰啲係嘛，即係接近9000米啦，即係8900咁樣啦。好啦，咁但係呢個Mount Cook呢，我哋就梗係上唔到頂啦，我哋即係唔會去、但我哋一路行到嗰個山腳啦，一路睇上去都好壯觀。咁、但係呢原來喺佢嗰度呢就有幾條冰川落嚟㗎。咁其中有兩條呢，即係有兩三條呢都係同一個方向啦，我哋呢就都可以去睇。不過我哋都分咗兩日。我哋第一日呢就睇一條冇咁大嘅叫 Hooker Glacier， H-O-O-K-E-R Hooker。咁但係呢真係好失望囉，我哋行咗兩個幾三個鐘頭先到，都幾攰呀，真係一啲山路呀咁樣、雖然沿途風光好，但去到一睇見嗰個咁樣嘅吓，呢條就叫冰川㗎啦。因為點解呢，原來佢已經融得好厲害，而呢個融呢係最近呢幾十年先至加速㗎啫、即係之前係冇咁厲害嘅，最近呢三四十年係加速好緊要。佢原來呢根本呢嗰、那個 glacier 本來去到嗰度呢已經變咗係一潭水，一個湖。咁嗰個湖呢、當然都即係你話大唔大話細唔細啦，即係你撐艇仔都可能要個零鐘先撐到過對面嘅咁樣啦。咁但係呢即係嗰度地方好大㗎嘛。咁嗰個咁樣嘅所謂冰川呢，即係真係冰嗰部分呢已經係喺個湖嘅好遠嗰度。而且呢睇落去係好薄嘅。 好薄。 好薄嘅。即係唔係話好壯觀，你知呀，其實你知唔知呀、冰川出嚟嗰度呢、我喺阿拉斯加睇過。你離遠睇你係完全唔知佢有幾高嘅，但係當你嘅船行埋去嘅時期，嗰、那個冰川嘅出口嗰個高度其實就係一個冰嘅懸崖，嗰、那個懸崖係講緊係幾十層樓高嘅、所以你唔知嘅，咁但係咧，哇呢、這個 Glacier Hooker 你望到佢好似得幾層樓高嘅啫喎，哇薄到，同埋個表面咧、上面係全部污糟邋遢，布滿曬啲。唔知係啲碎石啊咁樣樣嘅， 即係已經係啲石上面就再有啲冰咁樣，就唔係。 當然啦，佢就佢個冰川下面而家係陸地啦，即係石嚟啦。咁佢本來係一個冰咧，就喺山上面流落嚟噶嘛，係咪啊？咁但係我意思話個冰嘅表面咧，你唔好以為冰川嘅表面一定係白雪雪，梗唔係啦，有都好多裂縫啦，亦都有好多灰塵啦，亦都有好多沙石啦咁。但係佢呢一個咧，唔知點解即係出口嗰部分咧，係完全咧係俾啲咁樣嘅，即係好似啲好細碎嘅沙石咧，係冚住曬灰灰黑咁樣嘅。咁你要望到好遠咧，先至有少少比較白嘅。咁佢咧就即係完全唔壯觀咯。呢、個 Hooker 都唔似冰川。 都唔似冰川，即係同我喺阿拉斯加睇嗰啲爭好遠。咁但阿拉斯加嗰啲咧，其實已經融得好緊要㗎啦，不過我有一陣有時間先再講啦。但係講翻嚟，而家紐西蘭，咁我哋去咗嗰度咧已經好攰啦，來回都成五個鐘啦，咁啊所以唔去第二度。第二日我哋又離開曼谷呢個區域嘅時期咧，就之前就去睇嗰個咧就係全紐西蘭最大嘅冰川，就叫做塔斯曼冰川 （Tasman）。嗱 ，Tasman 咧其實就係最先發現紐西蘭咧。嗰、那個航海家嘅名嚟嘅，佢原本係唔係原本咧，佢根本就係啦，就是、荷蘭人嚟嘅 ，Dutch 嚟嘅荷蘭人。咁佢就最先發現咗呢個紐西蘭，咁所以後嚟咧，佢就話係一六，我睇先嚇，應該係一六四二年，一六四二年。咁但係咧，佢就冇再進一步探索，因為實在太偏遠啦，紐西蘭。咁但後嚟咧，佢哋翻到去咧，荷蘭嗰啲繪圖家咧，啲製地圖咧，就同佢改個名，就叫做 Nova Zelandia。咁樣咧 ，Nova 其實解新咁解嘅啫，即係啲拉丁文咧，你都知啦 ，Nova 新。但係 Zelandia 咧，佢斯蘭咧應該咧就係喺呢個 荷蘭一帶地方嚟嘅，咁所以就係叫新嘅 Zealandia。咁但後嚟因為即係英國人去到，後來就趕走咗啲冇即係荷蘭人啊。咁於是咧，佢霸佔嘅地方英國人咧，佢就攞翻呢個名，但係就將佢英文化，就叫 New Zealand。咁 New Zealand 咧，所以而家大陸咧就譯做新西蘭噶嘛。咁、但係我哋香港人就習慣叫紐西蘭噶嘛，其實兩個都通嘅。因為你個 new 字，睇下你攞佢嘅意思定攞佢嘅讀音啫嘛。譬如你諗下美國嘅紐約，你唔好譯做新約克郡，新約克係嘛？佢 York 就英國嘅地方嚟噶嘛。咁、佢去到叫 New York 啫嘛，所以理論上叫新約克噶。新佢叫約克嘅 York 一般亦叫約克啊嘛。咁、但係我哋唔會叫新約克嘅啫，係嘛？我咪叫紐約咯。咁所以咧，我又覺得唔需要一定跟大陸。咁、我哋叫紐西蘭都 OK 嘅。咁、但係原來呢個斯靈呢個地方咧。就應該唔喺英國嘅，應該係喺荷蘭嘅。咁、但係佢就阿 James Cook 去到之後咧，佢就照翻呢個名啦，不過我將佢變咗英文化，所以就叫 New Zealand 咁解啦，係咪？好啦，咁但係 Tasman 呢個字咧就係、原先嗰個探險家啦，即係荷蘭嗰個啦，所以而家咧喺澳洲南邊嗰個島咪叫做 Tasmania 咯，其實都係用佢個名㗎。咁同埋下面成個海，即係由澳洲同紐西蘭之間嗰個海咧，就叫做 Tasman Sea。叫塔斯曼海都是因為這個的、好了，但是呢那個 Tasman Glacier 呢就應該是紐西蘭現在現存最大的冰川、最大，那我們第二天去都有些寄望啦，是最大，但是去到呢都是失望， 都是失望， 是的、它原來呢一樣很重要，1973年之前我看一些文獻而已，我當地看那些、冊子呢都是這樣說，那我回來 check 維基都是這樣說，它說原來1973年呢之前咧 ，Tasman Glacier 咧之嘅前面啊，即係最前端咧，係冇一個湖喺度嘅，嚇、佢就係冰就去到嗰度，然後就陸地噶啦，咁、但係佢話1973年開始咧，因為融得太快啦， 好似之前， 即係咧，即係之前佢融得慢嘅時期咧、可能啲水流啊流下都會流走咗啦嘛，流落海啦，係嘛、因為咁，但係咧，當佢一路退卻，一路退卻，又融得快咗，咁、於是咧就喺佢前面咧就積咗氹水，咁、呢氹水咧。越嚟越大， 就變咗個湖啦。 咁而家個湖咧已經係有幾長啊？7 km 7 km 即係、嗰個 由嗰個嘅冰川啊，嗰個最盡頭、一路向前伸咧，7 km 都係水嚟㗎啦。深咧都好似係有成有啲地方去到成唔知幾十米深啦，一定有啦嚇，幾十米深，即係幾個 km 闊嘅。根本已經係一個好大嘅湖。咁、而呢個湖咧，其實係一日一日長大，因為佢係一日一日咁退卻，因為一路咁融，咁、所以咧、你去到睇見係好心酸嘅。我實際上咧，我去完 Hooker Glacier 當日，咁我就翻翻去個嗰個 apartment 啦，嗰啲 motel 啦，係咪？嗰啲汽車賓館咧，咁我就有啲嘢就入去個 reception 咧，嗰個所謂接待處啦，係嗰個 office 前台嗰度，唔知攞啊咁樣嘅。咁啊，見到有一個中年嘅女士喺度啦，就係嗰個賓館噶啦，咁我同佢問我㗎，佢啲人好 nice 嘅嘛，hey, how's the trip today 咁啊，今日行得好，我好好啊，風光好好啊咁，但我忍唔住後嚟佢講一句，我話不過咧呢、這個 Hooker Glacier 咧就令人失望啦，哇融得實在太緊要啦，一啲都唔壯觀啊咁，咁啊佢就真係唉喺度搖手嘆息嗰位女士，佢話唉 I know， 佢話我梗係知道啦，佢話然後加咗一句，佢話 and it's going to be that way in the future， 佢話咧即係話呢種嘅情況咧係只會繼續落去。咁佢話跟住仲有一句 is sad， 即係佢話真係好好 sad 嘅呢種情況。係咁我都唔知點回應啦。好啦，咁我再睇下啲文獻先得人驚。原來按照而家科學家嗰個推斷啊，呢條咁樣嘅全紐西蘭最大嘅冰川咧，預計不出20年，可能就已經融曬， 冇埋，冇埋，最大嘅都冇埋， 係最大嘅都冇埋，因為佢係融得特別緊要。嗱，當然紐西蘭咧。大大細細咧，好似係有成3000多條冰川嘅，即係呢個 Southern Alps 好緊要。咁、有啲冰川咧係冇融得咁快嘅、但係就真係好視乎你嗰、那個即係每一個嘅地理位置都唔同噶嘛，係、嘛？因為有啲地理位置咧喺呢個全球暖化嘅氣候變遷嘅情況咧，佢局部地區性咧有時甚至落雪多咗，佢甚至有少少增長都唔頂嘅，或者咧佢比較穩定都唔頂嘅。咁、但係有啲咧就完全係即係。感受到呢個全球暖化嘅直接衝擊，一個 full force of global warming 咧、就完全顯示，即係顯露無遺啦。咁呢個 Hooker 同埋呢一個 Tasman 咧，我哋睇嗰兩條咧，就係、完全咁啱就係最受影響， 用得最多， 用得最多，哇！真係 咁如果我哋即係有時間，咁都要盡量去下啲冰川， 啊、 有機會去。 其實我啲朋友咧，最先咧就甚至話，因為佢可能去過另一條嘅 glacier 咧，佢話、 啊： 喂，我哋應該行 glacier， 佢以為可以喺個表面度行。 嗯哼。 咁但係咧，原來我去到我揾勻曬啲資料咧，已經冇呢一個行程啦，冇呢個節目啦、嗯。原來 Tasman glacier 都有，但係咧原來係要坐直升機。 嗯、 啊。咁佢就要去到好上游，因為前面已經冇嘢睇啦，薄到咁樣，同埋污糟邋遢。啊咁佢去到上游，仲係比較厚啲，同埋個表面都仲係白雪雪啦。相對下，雖然有好多裂縫，要好小心啊。咁但係咧，佢就話會俾全副裝備你，俾埋嗰啲咁樣嘅鐵釘鞋你，俾埋嗰啲咁樣行山嘅 stick 你嚇，嗰啲棍，咁啊著曬嗰啲衫啊，戴曬嗰啲咁樣嘅嚇，防曬嘅嗰啲眼鏡啊咁樣。咁但係咧，佢直升機送你去，然後大概喺上面逗留幾十分鐘，帶你睇下啲冰洞啊，或者嗰啲裂縫咁樣，然後送你翻嚟，係每人$500+紐幣啊！ 哇！ 喂，而家六算喎、 啊， 五六中三十喎、 啊， 即係3000+蚊喎、啊，每人3000+蚊玩嗰一個鐘個零鐘喎、啊，哇！我哋話唔好滯啦， 哇！真 實在太貴啦，咁同埋咧，我亦都咁講，我都同我啲朋友講，我話唔好啦，其實啱啱你去嗰啲冰川上面，即係嚟去行咧，其實一樣係唔環保，你都係破壞嘅冰川。其實好多人而家都呼籲，世界上好多地方咧都取消咗好多呢啲所謂喺冰行冰川嘅運動。咁當然呢個咧，其實講真都係一種自我感覺良好嘅啫。即係如果我從科學角度啊，即係雖然原則上我都同意唔應該係破壞佢，但係講真，我哋嗰啲破壞同全球暖化嗰啲。 或者小無見 蚊比同牛比啦，係嘛？咁但係確實，所以我哋就冇行到。 即係可能我哋揸次車，造成污染已經 係真係冇辦法啦呢樣嘢。 嗯， 咁所以咧就嗱，當然我亦都有睇咩咧，睇企鵝。 嗯， 哇，企鵝真係 amazing 嘅、其實我喺澳洲，即係好多年前睇過一次，喺墨爾本。墨爾本嗰度咧又係有一道地方咧係睇企鵝上岸嘅。 嗯， 咁但係我去到呢個東岸咧。即係我哋有一程去到東岸㗎嘛，即係南島東岸呢，原來又有呢個節目。咁、當然你而家要畀錢㗎啦、啊、未入黑嗰陣時候你就買一飛入去，咁佢帶你去到，佢整得好好嘅啲座位。咁、但係呢你就會睇住呢。 即係訓練嗰啲嚟㗎啦已經係。 唔係訓練啦，正正就係咁先好嘢呀。嗰啲係完全我哋而家叫咩話好鍾意叫原生態。原生態。原生態係冇受到干擾嘅、原來呢就啲人呢就係、發現咗原來嗰笪地方呢就係、好多呢啲企鵝。即係每日出海就去揾食，傍晚入黑啦就翻嚟，又翻嚟咧就岸上面好多個竇嘅，好多個巢嘅。咁於是佢就按照佢就盡量唔去干擾佢。雖然我都知道干擾少少嘅，佢岸上面嗰啲竇嗰啲巢咧，佢係整靚咗嘅啲地方。咁、但係佢上岸嗰部分咧係完全係冇即係干擾嘅。咁我哋係只喺旁邊就係做咗啲觀眾席咁嘅啫。咁佢仲甚至話：佢話嗱，你而家我哋打燈打落去咧。實際上嗰啲咧，企鵝係睇唔到呢種咁樣嘅光線嘅，咁就真係一到入黑咧，喺個海度咧，佢遊翻嚟，原來佢喺個海度已經十幾個鐘啦。 嗯， 十幾個鐘喎、但係嗰啲企鵝咧係細到咧，可以擺喺個手掌上面咧，係大概10寸左右高嘅啫。 大隻 係。即係30cm 上下嘅啫，30cm 嘅啫。咁但係佢喺個大海度成日，然後咧揾好食之後咧，就自己翻翻嚟。最奇怪就係翻咗嚟上岸之後咧，佢曉得揾翻自己嗰個竇喎。佢唔會去錯人哋嘅竇喎。 哇！ 哇！真係呢個好嘢啊！所以呢個咧，亦都係 值得睇喎， 值得嘅地方。 係喎。 咁啊，但係咧， 不過時間咧，然後哇，真係好多嘢仲想問嘅。係咁快時間又過， 係唔緊要。 咁咧， 有機會大家自己親身感受。 因為節目係請嘉賓嚟嘅，咁所以 好啊，多謝 財哥， 多謝。OK。